吃掉，浪费自然的冬天不见，都得去找饭店，坐在里面看着夕阳片，接着水流去变成花，躺在墙壁上想着人们蒸蒸日上，一堆游客我想看看窗外的观光景点，但却看到